好啦，星期二得到今節大酬賓啊！本來諗住做四節嘅啫，因為啲話題太多講唔曬，咁所以咧就酬賓做五節嚇， 真係開心啊！ 係啦，五節 啊，因為阿齊阿哥喺度啊嘛，咁有好多特別嘅話題就變咗可以今日講啦。 嗱，因為咧我哋本身我哋網友方面咧，其實集中喺美加澳紐多嘅嚇，咁啊歐洲方面咧就少啲。當然之前都有個法國嘅網友，亦都有啲好冷門嘅喺東歐嘅網友，但係咧今次就直接翻到嚟見面咧，就齊阿哥啦嚇，咁啊德國翻嚟噶嘛，或者你簡單啲啊講之前講歐洲之前，我哋要提一提大家，就記得 like 我哋嘅呢個YouTube。或者 Facebook， 咁最好就幫你 keep 埋廣告啦嚇， 訂閱啦，如果未訂閱就訂閱我哋頻道 啦嚇，咁功德無量嚇，咁有請大師兄陳大哥。 哦，咁嘅嗱，我成日都睇香港報紙噶嘛，嗰邊冇咩做啦，我哋嗰邊就係嘛。不過我發覺講起歐洲咧，其實香港人就譬如以脱歐為計啊，呢個咁大話題，好多人係企咗英國嗰邊去睇脱歐噶喎。 係。 又好少人話用歐洲角度去睇，問翻佢嘅。咁甚至乎有啲同我都傾得幾埋嘅人咧，佢為咗脱歐咧，會同我輸賭嘅，好嬲嘅喎。即係佢哋一定係喺 即係賭脱歐唔成係嘛？又 賭歐盟會死啦。咁我自己不嬲，我有兩個立場啊。到咁多年嚟，即係我過咗好幾年啦，到而家我都覺得啲人成日撈亂咗嘅。一咧，將佢哋將脱歐呢件事咧，同難民呢件事咧，就撈埋咗嚟講。其實歐盟啊，即係歐盟，你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早幾年攞咗諾貝爾和平獎噶？係，因為始終歐洲打仗打幾百年啊嘛。 係， 咁但係自從有歐盟之後咧，相對上叫和平嘅。咁所以咧，歐洲人睇歐盟咧，就唔係睇到佢差嘅喎。因為始終佢都係某程度嘅政治協商，令到大家得到和平啊嘛。就唔係話好似香港人一塊就話歐盟唔掂嘅，歐元就嚟冧嘅咁。就未必係咁嘅睇法嘅，咁但係只係啲人咧就好中意將難民撈埋一齊睇嘅。其實咧，我自己認識咧，歐洲大部分後生仔咧係好唔中意難民嘅。咁所以兩個概念要分開先。咁點解歐盟點解我就覺得唔會好似香港人睇法話大部分話好容易散咧？就正所謂我哋成日都有去老土啲講啦，就話政治嘅短暫嘅。經濟是長期的，但文化是永遠的嘛。就算你現在看到歐洲很多事務啊，雖然有很多紛爭啊，但是你看得到呢，最終呢，其實如果在難民事件裏面，我們政治上你是知道他打完仗你要救他，這個明白的，知道他沒有飯吃，要給錢他，要給錢他租屋，但你照顧不到，因為其實喂很多歐洲國家沒有那麼多錢照顧他，大家都知道，而且他們有家庭團聚的概念的嘛。今天收得你100萬人，過多兩年就300萬了。你有多少儲備先？你聯邦政府有多少儲備，養到多少？這個大家都不知道。 香港很多關於人權法的概念，就是家庭團聚的概念，都是歐洲的人權法庭那裡拿回來的案例，多數都是那邊拿過來，就不是在英國那邊拿過來。 歐洲人權法庭其實是挺權威的。咁啊！但你好多人都唔知啦，譬如話啲難民咁啊，就喺歐洲生活咧，其實就製造咗好多文化衝突嘅， 好多社會問題， 好多社會問題。譬如話舉個例，細路仔讀書，咁佢哋有晏晝餐食噶嘛，有學個學就意思就係類似託兒所咁啦，就同間學校喺埋一齊嘅。咁啊有一餐食嘅。咁而家因為有啲伊斯蘭國家嘅伊斯蘭嘅同學仔咧。而家連德國香腸都冇得食噶 喎！哦，因為豬肉嚟噶嘛， 豬肉嚟噶嘛， 係啊， 即係食齋粉嘅啫喎，撈茄汁嘅啫喎。咁佢哋話：喂，腸都冇條， 係雞肉腸得唔得啊？ 雞肉腸得，但係唔係豬肉。但係通常你知佢哋 德國一定係豬肉噶啦， 豬腸噶嘛， 咁唔準食鹹豬手 啊，或者火腿都唔食得喎。 係 德國火腿好普通噶喎，嗱唔食得噶喎，係嘛？咁所以其實文化上嘅衝突反而咧，我覺得 好大 好大。其實而家近期我睇翻歐洲。如果我介紹有個叫 Voice of Europe 啦，你哋可以上 Facebook 揾下咧，差唔多每個禮拜啊，每個各大小城市輪住嚟遊行示威，但係好奇怪嘅喎。譬如德國嚟講咧，佢電視台係唔會播嘅喎，佢哋都有好強嘅聲音。 因為佢嗰個叫政治正確啊， 係啊，唔俾播㗎，係啊，甚至乎咧就德國政府都警告過 Facebook 啊，叫佢哋唔准再播呢啲內容嘅，因為會影響佢哋國家穩定啊。所以我哋睇。德國亦都唔係好似香港理解裏面咁樣樣嘢都咁好嘅，即係佢亦都好多強權嘅嘢。 嗱，咁我嗰日早兩日同你飲茶就問過你咧，喂，德國係咪啲樓唔炒得咧？ 咁又唔係 好例， 呢、這個應該多網友比較關心。 唔係啊，香港嘅 Facebook share 咧就雖然得過一個天堂，咁咧嗰啲樓係冇人炒嘅，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安居樂業啦。但我聽你 講，亦都有位立法會議員講啦，係嘛？ 係啊，仲有咧， 前立法會議員啊， 現任啦，朱海迪定係邊個？定係阿姚松炎啊？佢話佢哋抄抽。 姚松炎佢講單嘢，我唔怪佢喎。 前啊， 佢嗱。先答你個問題先啦，德國樓係咪唔升呢？一定係升啦、 啊。 如果呢幾年嚟講， 升得幾多咧？ 柏林嘅樓市我諗啊，升咗兩倍嘅，好多地方。 兩倍啊，即係100萬變300萬嘅喎。 即係如果以2010年計啊，到去2015年到已經係一個 double 啦。一個 double 啊！而家已經2018年啦。有啲豪宅區嘅更加唔止升一倍。 哦， 係啊。 哇！咁啊，即係打破曬我哋對德國嘅幻想喎。 梗係啦。咁至於你話喂，租金點解低呢睇下你點睇啫喎，嗱，德國租樓俾人咧就攞唔翻噶， 高回報， 係，即係佢係咪有租管啊？ 佢有租管，即係舉個例，如果佢你租俾條友，嗰條友佢裝修咗， 係， 咁佢就好大嘅 stick 喺入邊噶啦， 係， 你要加租得，你每年只能夠加翻通脹嘅啫， 係， 或者搞咗幾年之後，即係個 咁回報率咪好低咧， 好低，即係同一個地方， 係， 隔離兩棟樓，呢棟樓可以係新樓咧，可以好貴嘅租得幾千蚊個月， 係， 但係隔離嗰棟樓咧。因為幾十年樓，但係因為好靚嘅位置，係講幾百蚊個月嘅啫。 哇！咁啊，租過底喎， 租過底，打死都唔走。同埋，如果個業主佢多過一層樓咧，你係攞唔翻嘅。 哦， 係啊，除非你證明俾法庭睇係你唔 你有需要， 你唔係 住 嘅。但係你通常業主都有好多單位啊，冇辦法嘅，攞唔翻， 攞唔翻 嘅。咁所以呢個情況咧， 即係投資就唔係咁放租就唔係好划算啦。 所以有好多問題，所以就令到咧好多樓咧明明可以租咧，就更加唔敢攞出嚟租。 係， 變咗就主 動應就少咗啦， 寧願空置都唔放出嚟。 咁佢有空置税啊嘛。 係。 咁早幾年咪又興咗 Airbnb 啊， 哦、 或者嗰啲咩 .com 啊、Booking.com 啊，咁咪好多旅客都去住嗰啲樓咯。 係。 但佢又後來改咗法例，又唔俾你租出去。 哦。 總之佢點解要不停撳住個租金咧、嗯？其實主要原因係因為德國嘅法例咧。是佢係唔可以俾人露宿街頭嘅，即係人民係有住宿嘅權利，政府係有責任。 好似法國都係 嘅，都係嘅。 好似法國都係。 歐洲都係凍噶嘛， 歐洲係 一凍會死噶嘛。咁所以一定係要俾地方人住有 shelter 俾人嘅。咁而政府咧，譬如舉個例，而家啲難民嚟咗歐洲啊，佢係俾錢佢去租樓嘅。 係 job centre 係俾錢佢去租樓嘅。咁意思係話，其實政府先至係最大嘅 underwriter， 最後嘅、最後嘅嗰個俾錢嗰、那個 負抄嗰、那個。咁所以佢會用盡一切手法咧，去撳低嘅租金。 嗯， 因為佢係埋單嗰、那個。係。咁啲議員咧好多都唔明嘅。 係。 而家香港啲議員，佢最中意抽一忽半忽嘅。 哦，係啊。 啊，咁佢唔明白，原來根本上成件事，佢嗱舉個例，有人話租管，成日話提租管，話空置税。你提空置税同租管，你唔可以唔了解德國佬。其實佢德國政府係最大嘅負抄者啊嘛， 所以佢要做呢樣， 佢要做呢樣嘢啊嘛。如果佢唔講呢樣嘢，而光係喺立法會裏邊就係提一兩樣嘢一個措施咧，其實我覺得係不負責任嘅。係啊，咁係咪專登我就唔知啦。Johnny， 你覺得係咪會唔會？ 佢哋都係咁啊。總之咧，抽頭抽尾最對佢最有利嘅，佢攞出嚟講咯。正如咧，我同你討論個問題就係、是、最香港有個標準工時啦。咁德國有冇標準工時咧？ 佢有個係最高工時啦，都係有嘅。 有 咁同埋有個叫做 最高唔係最低，最低工資最高。 Family friendly 啊 ，family friendly 嘅 concept 咧係好普遍嘅。 係 因為歐洲人通常佢唔會話一個禮拜做足五日嘅。 哦， 通常都係做三四日啊，同埋四點鐘就收工啦。 係 咁點解佢 去過歐洲旅行都知道，即係嗰度啲鋪頭真係好早收 啊， 六點後就真係乜嘢都冇曬。 德國禮拜日都唔開㗎，係 啊， 其他東歐國家就開。 哇！所以中國人去到嗰度做生意咧，第一時間可能開啲洗頭啊、揼骨啊嗰啲咧，咁有九筆嘢食，咁樣好受歡迎咯。 禮拜日冇嘢做啊嘛， 即係東莞移過去嘛。 係啦，將東莞搬去意大利啊，搬去法國。 咁頭先你講嗰樣嘢咧，嗱啲議員咧去抽一樣嘢嚟講咧，又係唔負責任嘅。點解咧？ 係 其實嗱，香港有一種特性咧，就全世界都冇，而喺香港有嘅，就係我哋香港有40-50萬嘅外佣。 係， 咁呢樣嘢咧，就我相信喺好多國家都唔會話有一班離鄉別井，又瞓喺你屋企裏邊，幫你照顧屋企人。 幫你照顧屋企人係做家頭細。 你同佢哋講，我哋香港有個咁嘅 system 咧，佢哋覺得匪夷所思嘅。係。咁調翻轉咧，就所有父母都係自己去湊細路翻學，湊細路放學嘅。咁所以如果佢唔 family friendly 咧，佢係會影響學校收工嘅。因為點解咧？每間學校佢比如小學咁先算啦，咁大個就唔使湊啦。咁小學每一間小學咧，即係隔離有一個就托兒所嘅。 哦， 那個就係我頭先我提過叫 HOT，咁啊小學就 Grundschule 啦。 咁啊兩個咧就黐埋嘅，雖然佢係同一個 premises 喺同一個地方，但係實際上係兩個機構啊嘛。咁主要啊，如果我喺度上完堂，啲丁仔喺度玩，玩完之後喺度射，射完之後咧，嗱你四點五點最遲六點咧，夏天啊或者冬天五點，你再唔嚟收咧，天黑噶啦嘛。係。歐洲冬天。 哦係。 三點四點就天黑咗喎。 好早 天黑。日短夜長啊。日短夜長。 咁你再唔嚟，咁佢 冬天同夏天爭好遠。 爭遠㗎。咁你就阻住學校收工啊。 哦。 咁個社會運作唔到。所以僱主就一定要你 早啲放工 ，family friendly， 即係輪流俾佢翻工，或者輪流早啲走，要就到大家可以湊到個仔走為止。 係，咁呢個成個社會嘅運作嘅問題喎，變咗係。咁啊，嗰啲議員就攞住歐洲，你聽歐洲一個禮拜做卅幾個鐘咋？ 呢個 香港做死人啦，做 全部嘅 picture， 係啦，只係其中一忽啦，抽出嚟講。係， 因為香港咧就有一班外佣咧就。 頂咗， 頂替咗佢哋嘅工作同埋嗰個做家務嘅嘢。 你咁講都得㗎，咁你香港啲學校有冇？冇講話咧，香港有冇學員所冇？仲要好撲街啊！仲要上下晝。 係啦， 上下晝就離曬譜嘅。我啱啱翻完學冇幾粒，過兩個鐘頭又嚟接啦。 係啊係啊，其實 而家仲有好多上下晝幼小學、幼稚園㗎。 哦，好多 好多㗎， 幼稚園都分上下晝啊。 係啊，仲有都無良啦。 喂，十點零鐘送佢翻學， 香港個 十二點就走㗎啦。 香港個官僚咧就綁死咗香港啊，所以個發展。佢全部咧舊嗰套，舊嗰套你唔改噶嘛，好多嘢都係噶，就算你公屋輪候嗰啲都係噶。 哦，係啊，公 你咁多年都冇改過噶啲嘢。 佢明明嗰個要求啊，你就算最低工資都原來超標嘅，呢樣嘢真係離曬譜啊！喂，你打份牛工最低工資喺香港生存唔到噶啦，你都冇唔資格做。 點解 你變咗成個香港啲人就壓低個收入，去為咗佢可以輪間公屋，更加上當而家 壓曬咧，啲新移民壓曬咧，因為佢哋對法治觀念唔同啊嘛。 係。 佢敢寫係最低人工。 係啦。 香港人 佢冇啊，佢直情話自己冇 零啊， 冇工。作之後去做出邊啲散工就收現金。 其實佢可能喺東莞啊，喺中山收埋大把錢。 係啦， 做緊生意都唔定。但香港人就嗰個法治觀念就係話：我有就有，冇就冇，我係唔會搏嘅。咁事實上，佢哋丟咗攞完之後，分分鐘仲做緊私人生意啦，收現金啦， 甚至乎成日都唔係香港添。 所以點解就形成到硬係啲新移民就住曬公屋？點解本地人就入唔到？ 係呢個就係嗰個官僚問題。 法治觀念唔同啊嘛，佢敢搏。喂，其實。在香港做商業都知啦，一張紙啊都坐三碌至四碌㗎。 我係啊，偽造文件啊， 係啊。咩叫偽造文件啊？法庭你連 date back 個文 date back 咪都算假㗎喎。 係啊， 改個日期都算假㗎。係 啊，我哋改少嘢都係假文件嚟㗎，好麻煩。 喺大陸嗰條羅橋，佢哋邊有呢個概念啊？ 冇 嘅，一行過橋， 唔係佢哋個 cost 低啲啊，佢哋變咗嚟嗱，要揾翻個出處又難。佢哋可能喺上面做咁啲嘢，點查啫？嗱，警方又不能夠跨境執法。變咗佢哋嗰個成本就低咗好多， 係啊，所以容易呃。總之去到大陸咧，啲官員就唔睇啲文件， 係 啊，咁所以又係佢攞到啲資源咯。 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好多社會問題都係因為政府冇與時並進咯， 係嘛？咁我睇嘅其實歐洲咧就頭先我講開啦，即係話點解長期中嚟短期咧？其實歐洲唔係咁差嘅，因為以前我哋成日都話喂，我記得有個歷史學家講話由歐洲決定咗用 alphabets 去寫， 即係字母 做字母。佢寫嘅文字咧，就斷定咗歐洲咧就分崩離析嘅大部分時間。相反，我哋華人世界咧， 方塊字， 因為方塊字，就算你講潮州話又好，你講客家話又好，咩閩南話又好，但係你寫嘅中文字都一樣啊嘛。所以變咗，雖然大家語言方言不同，但係文字一樣。所以總的嚟講咧，中國都係大部分時間係統一嘅，即係分開嘅時間比較少嘅。咁啊，所以一直以嚟都係有呢個睇法，但係。自從互聯網興起之後咧，我自己嘅 observation 啊，我觀察咧就係、是，我唔覺得英國人特別 superior， 第一，亦都唔覺得德國人會特別日耳曼民族 話優秀， 優秀過其他人。而家喺互聯網之下咧，英文好似成為咗個普通話咁， 即係變咗共用，大家共通嘅語言。 咁我唔單止喺德國工作或者生活啊嘛，我亦都去咗好多東歐地方，即係我嘅經濟活動其實就。跨過四五個國家，咁點樣我自己認識到嘅東歐人呢，我真係唔覺得佢哋差喎，同埋佢哋都好享受歐盟嗰種體制喎，因為歐盟亦都撥咗好多錢俾佢哋起鐵路啊，做好多大嘅基建，即係改善到。 咁而家仲有一帶一路啦， 係啊，所以佢哋兩邊打地台嘅，即係盡量佢哋就算佢哋有 大嘅 project， 佢想兩邊嘅，即係兩邊都希望領，因為咧有其實香港頭先你所講嘅就係咧。好多人用佢哋嘅角度去諗，就冇用歐洲人嘅角度去諗。 係啊， 即係正如啱啱我哋幫向編輯部出咗個支付寶嗰、那個嗰、那個節目，就俾人鬧啦，鬧到飛天啦！你哋係共狗啊，點點啊？問題就係、是、鬼佬嘅世界，佢係唔理你咩顏色嘅，有錢揾佢就去揾嘅啦。支付寶佢方便，咪用支付寶咯。 支付寶俾著數我，我咪裝支付寶咯，係咪啊？係咁噶嘛，人哋唔理你呢啲咁啊，人哋揾錢啫嘛。喂，你中國人有錢邊度揾？同你香港人有錢邊度揾？係一樣噶，佢哋係唔分噶、 嗯。 當然全世界銀紙係人哋唔同你講顏色，係最近呢幾年嗰個政治，香港政治對立得咁緊要咧，佢哋嘅意識形態就進入咗去經濟嗰度、 嗯， 所以你咪買一百毛咯。是咪？ 冇錯啊， 唔啱咯。 不過我又睇下，即係其實歐洲而家都係經歷緊一個巨大嘅轉變。 係。 咁咧，其實就亦都有好多機會。咁你話，喂，好多朋友喺香港住得唔開心喎、啊，咁又覺得大陸又越嚟越緊喎、啊，清帝咯喎。 係。 咁啊，咁其實我哋有啲咩方法咧？嗱，我自己睇法咧，咁啊，後生仔有好多方法可以做啊。一你浪漫主義嘅，你識個女朋友都可能改變你一生噶。 哦，係啊， 係嘛？呢、這個 即係去歐洲咪？ 去歐洲好多靚女，好多靚女真係。 東歐尤其是係嘛？ 嗯嗯， 佢要求低啲 啊。咁啊，唔係我中意香港人。 哦，中意香港人啊？ 香港香港人就即係流口水咁樣嘅， 哇幾好啊！掂喎， 因為又知你有錢，又知你有學識，英文又好。 嗯，係。 啊，咁其實佢哋都唔差，我又識到好多朋友，佢哋結咗婚啊，咁亦都好幸福。 哦。 咁呢個一個啦，二。讀書亦都有方法啦， 係 嘛、嗯？如果你話工作就已經可以留低啦，因為歐洲唔係移民國家嘛，即係唔似話美加、或者英國、美國咁，你有錢就得，佢唔係嘅。總之你係有需要，譬如舉個例，你自雇，你就可以喺度申請留低噶啦，係嘛？咁、 嗯、 所以當然好多方法啦。咁啊，所以我就睇法就，如果後生仔你喺香港唔開心，你唔使勞嘈啊，其實有得揀啦。都好容易啊！ 香港就俾個即係樓價拖死咗好多人，就好多人本來其實喺香港好多學歷或者好多好高見識，但就因為佢嗰、那個即係住嘅地方唔如意，住嗰、那個嗰、那個面積各方面同埋上樓嘅問題，令到好多人就即係睇低咗自己呢、這個呢、這個都幾肯定係咁。 我就覺得咧，趁後生咧，早啲去外國咧，開發一個你自己做到屬於你自己嘅生意。 嗯， 咁你咧就變咗。而家個移民生活同以前唔同噶啦，以前 因為互聯網咧，講真咧，天涯若比鄰嘅， 冇錯， 即係同以前咧，喂，以前我即係嗰啲朋友移民即係加拿大， 苦喊不㗎， 十幾蚊一分鐘，喂，講兩句好似急口令，好念定㗎，大家寫定嘅台詞咧，念定要講乜嘢，喺兩分鐘之內講曬佢嘢，30蚊㗎嗰度，好，咪真係而家喂報電話租，而家仲唔使錢， 而家咪上網咯， 而家仲 video， 而家仲可以有視頻， 我喺嗰邊咯，睇大陸電視，睇香港電視㗎， 係啊。 我嗰排都追喎， 好似望向編輯部咁講，講成個鐘。 喂，我哋望向編輯部都係用 Skype 啫、 啊， 就咁幾個地方錄音，會完全唔使錢。 同埋 我哋嘅成本係即係壓縮到最低的。 同埋你記唔記得以前啊？喺啟德機場送機啊，好似啲人會唔翻嚟咁。 係啊，生離死別啊， 喊嘅， 生離死別嗰陣時 喊 嘅。而家冇，而家你已經冇聽人送機，其實 好平嘅 送機啊嘛。 係啊， 好多廉航。咁你諗，好似我咁你翻嚟咁幾百蚊歐元來回咯。 係啊。 啊，好舒服啊！ 唔係你講個你講個情況咧，真係嘅。以前咧，我第一次咧，講緊九六年第一次去機場，喂，啲人個個喊呼喊忽，好似咧永別噶啦， 去永別翻嚟咁樣啦，因為以前貴啊嘛機票， 啊、 我點翻嚟啊？做成年先翻到嚟啊，哥，而家唔係啊嘛，而家真係好平，所以你要趁機會咧去做一樣你自己中意嘅服務或者你自己嘅商品係嘛？咁如果你喺即係始終國際貿易都好多嘢做到啊，咁、嗯、你如果你喺嗰邊有啲朋友嘅 目標可以放遠啲， 你有嘢喺手， 我從來都主張即係出外睇多啲嘅，就算你去旅行都好，你睇下出邊世界， 去見識下。 你有嘢喺手，共產黨都掰你嘅，佢求你幫佢添，係嘛？即係你唔使驚佢，但你乜都冇，你日日嘈冇用啊嘛，係嘛？我同佢點抗衡啫？我都冇牌喺手，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我自己，即係都係好近期，即係香港經歷巨變之後，近期我先走嘅。但我又覺得走係啱嘅咯。 嗯， 如果有屋企有小朋友，更加要走啦。 嗯， 因為點解咧？ 有啊，我哋有支持走咗啦。 喂，呢度讀書變態啦，細細個就要考試。 哦，係啊，係啊，真係好。 嗰邊 香港嘅教育制度其實真係好差。 嗰邊成日都有人 post 嗰啲小學題目係根本真係完全唔識答，睇咗好耐唔知點 答。咁嗱，如果講教育方面咧，嗱，因為好多人好關心教育咧，喺歐洲嘅教育。是不是好好多呢好過香港好多呢 好好多。就首先呢我就覺得德國不是很好的。 是。 不是去。 啲人好推崇德國的喎。 咁我以前都睇好多呢啲文章先去㗎嘛。 就 未至於奶嘢。但呢就唔係佢哋 好想做咁 好。唔係咁好嘅。都好極權。 咁如果歐洲邊個地方嘅教育最好 我自己覺得芬蘭啊愛沙尼亞都幾好。喺佢嗰個 PISA 裏面排第一第二名嘅、 哦。芬蘭同愛沙尼亞嘩呢、這個真係 比你上網睇下知 㗎。 係。全世界排第一第二。 嘩咁愛沙尼亞抵呢個平喎。 好平，而家好多東歐國家你去買層樓去居留，其實都係講幾萬蚊歐元啫 喎。哦，咁真係平喎。嗱， 因為應該香港人好應該好開心啦，即係去到買到樓喎，仲可以掃貨添。 係啊，即係其實你最緊要你其實層樓唔係解決你一生嘅生活。 哦，係啊，佢只係一個居所俾你， 居所你 俾你住， 作為你一個基地，你去建立你自己嘅嘢。咁你有好多資源，有好多業務，好多機會，你去自己揾，又或者甚至乎你揾到份工作都唔定。嗯，或者搞 IT 的很多機會都不定。 嗱，今朝早咧，我喺屋企睇電視咧，朝頭早悶啦。咁啊，講一帶一路咧，咁啊，撳嚟睇下，又講愛沙尼亞喎，提到佢話咧，愛沙尼亞咧就係、是、叫做咧波羅的海直谷。 啊，呢、這個冇錯嘅， 因為佢話人口得百幾萬，咁大嘅國家得百幾萬人口啫喎。 你冇啊？你頭先你講嗰、那個，你哋成日用 Skype 啊嘛？係啊，香港有啲同學朋友讀 Skype 嘅。 係啊 ，Skype 咁咧就Skype 本身就愛沙尼亞人寫嘅。 哦，原來係嘅。 係啊。佢話佢轉用 blockchain 嚟轉錢啦，即係代替銀行咧，即係 TransferWise 啦，又係佢哋做嘅。 哦，都係我 甚至乎啊，佢哋最早想做自己 ICO 啦，國家 ICO 啦，不過歐盟反對啫嘛。 哦， 咁其實佢哋喺呢方面，我舉個例，我如果我上手機，我換翻張嗰邊嘅卡咧，做到好多嘢㗎啦。 哦， 即係報税啊，做會計啊，所有嘢啊，基本上嗰啲東北歐國家，其實雖然係東歐，其實係近北歐啊嘛。 係，佢係近北歐。 近北歐嘅就喺、是、芬蘭對面。佢哋嗰啲國家包括瑞典啊、挪威啊，佢哋所有嘢都係電子處理，唔會就好似德國咁，仲係要寄張紙俾你，樣樣都話 paper 啊 paper 啊，即係紙啊。係。即係冇啊！北歐國家冚唪唥都電腦化，因為佢唔係咁容易估嚟，即係去攞另一個地方，因為冬天嗰時好凍啊嘛，咁所以個個都係working from home 啊，點樣啊，即係又好方便。我相信總之都係話機會好多嘅，但係只要大家放遠少少，唔使咁勞氣，出完佢翻嚟，再翻嚟同你死過都得噶嘛。 係、啊，呢、這個又係啊。 嗱，咁啊，聽完咧，其實啊。大師兄就講咗咁多呢啲歐洲嘢啦，其實都係因為始終一日咧就冇可能講嘅咁多啦。咁因為我知道咧，你留到成四月幾嘅喎。係 啊， 係啦。不過咧、就是， 我想食埋你嗰餐飯先。 係啦，不過我哋定咗個日子，你日嗰日要走。 我遲一日走啦，咁 咪你睇可唔可以遲一日走啦？嗱，嗰日一齊嚟啊，咁樣啊。係啦，4月22號禮拜日。 好。 係啦，咁有少個位啦，嗱，大家記住啊。 即刻俾錢。 呢個俾錢啦，你哋。呢個當 嚇。 個嘉賓唔夠，不過唔係嗰度係場地所限。 唔係呢個嘉賓。 扣起個位， 唔係咁啊！嘉賓攝一個都得嘅，即係唔係我哋其實都預鬆一兩個嘉賓嘅， 我哋即係個場都唔會長坐嘅，即係唔係逐個位，係正都係企喺度大家吹下水啊，食下嘢咁。 總共有40多個位嘅啫，其實係 嚇， 咁啊坐曬就爆嘅咧，咁有啲要企咯嚇，咁啊希望到時你因為咧你4月20幾號先走咧，我哋嚟緊睇下有冇機會咧叫你上嚟做多一集。 好。 系啦，嚟緊有其他嘢，有其他話題，大家又講多啲嚇。 係 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又 over 咗啊，又做咗5節咧，大酬賓啊嚇， 快停啊， 要停啦， 咁啊，食飯啦， 食飯啦啊，咁啊， 好，下集再見啦，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